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杨岳桥。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咁啊，翻到嚟啦。咁 唉，好怀念阿明呢一段嘅。 系，我头先都好想讲。咁我真系，其实佢真系最唔抵嘅。讲真就真系，因为其实佢就讲到明，因为屌咁样，即系村民唔系咁谂啊嘛。嗰句说话，佢系真系有拦住嗰啲友噶嘛，系嘛？你暴力点可以入去数咧？真系呢、這个 唔系啊，咪就系呢一条港英年代带落嚟嘅非法集结恶法。 系、 三个人或以上，你只要有啲主动、有领导嘅角色，你就中噶啦。 佢边有 領導？即使其他人系做一啲所谓有肢体冲突嘅行为。推推撞撞就唔系真系即系打伤人啊，或者唔系好严重伤人嗰种啊，都中噶啦。 不过咧就我哋去嚟第三节啦，咁样样咁啊。 喂，但我提一大家一样嘢，其实大家可以写信去俾阿明爷。 诶，系咩？可以咩？ 系啊。 诶，咁啊 OK 喎。 不过唔好打字啊，我都已经好辛苦咧，写咗喺个手机度咧，准备咧用手写噶。 哇！ 你唔系编出嚟？ 咪编出嚟冇咁有诚意啊！我觉得。 哦 ，OK。 当然阿明就表面上就好 tough 咁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系要做嘅，有时唔系而家大家急住做啊，因为佢仲要坐八个月咧，扣埋假期， 慢慢嚟啦。 即系你 spread 开少少啊， 慢慢嚟啦，即系排住队嚟啦，系嘛？ 即系你起码两三日一封，又两三日一封，咁佢都有得回下信咯、啊，大佬。即系你细艺啊， 你唔好而家凑热闹咁样样，叫入咗去，你话识佢咁样样，然之后就去一窝蜂咁写，写完之后咧，你又冇热情咧，就咩？你记住佢先，系咪？咁即系佢，你都要有啲消化噶，系咪？咁就大家都俾啲祝福阿明同埋佢爹哋啦，係咪？即係我睇完佢老豆封信，其實我好慶幸佢屋企人都支持佢啊，包括何建文啦，係咪？咁就 周永康嘅老豆啦， 係周永康嘅老豆，我覺得呢個好難得嘅，即係你屋企人嘅支持係完全唔同嘅，因為我知道亦都好多人，即係你話參與社運或者係熱衷政治嘅年輕人咧，即係其實同屋企會反面嘅，有啲係， 尤其是阿明嘅老豆添， 係嘛？ 阿明个老豆建制派嚟噶嘛？ 哦，咁样，咁呢个真系好难得啦。咁样就即系我话即系去到而家喺呢一个 moment 叫做系即系认同佢啦，系嘛？即系你话又骄傲又成啊咁样样，即系支持下佢啦。呢、這个要，咁我哋 唔系我觉得好唔抵噶啦，即系以佢即系嗰个参与嗰个程度啊，嗰啲咁样咧，今次佢系孭晒镬， 一定 翻都系 啦。讲真，你嗰阵时你话喂，村民唔系咁谂，俾热狗喂耻笑得几厉害啊？ 咪耻笑我哋和你飞咯， 咪就 系 咯， 系嘛？需要勇武抗争咯， 吓、啊！即系呢个正正就系证明咗佢应该系无辜噶嘛？ 咪所以某程度上我哋中咗呢个陷阱，虽然我呢一节我都唔想再继续延续噶啦，就系佢焗我哋上， 嗯。 我哋唔够冷静喺呢个问题上面。因为佢话我哋和理非嘛，一事无成㗎嘛，乜都唔敢做㗎嘛，行礼如仪㗎嘛，唱完今天我就散 band 㗎嘛。 嗯。 咁我哋咪纯粹做下呢啲嘢囉。 嗯。 即嗨嘢呀。你真係中晒佢呀。 但係鼓吹嘅人就唔见咗嘛。 所以你嗰 啲。苦肉计呀佢嗰啲系。 嗰日昌成日话咩要搵个维和教头喎，其实阿明一早做咗维和教头啦。系咪先？咁啊，翻到呢一节啦，咁啊，轻松翻少少啦。因为其实就我觉得即系香港人接受呢一啲即系政治清算呢啲案件咧，其实嗰个接受能力都有限。咁所以我见到今日最 hit 嘅 post 咧，或者呢两日咧最 hit 嗰单新闻咧，就唔系呢啲嚟嘅。咁系乜嘢咧？我去段片先。 10年嗰阵仲系肥肥白白，用6年时间操到一身肌肉，再喺健美比赛攞奖。可惜一次意外，25岁健美先生影宣传相，爬出12楼体位堕楼亡。在中环利东大厦做 freelance 私人教练的阿 Will， 星期四朝9点几同对男女健身教练加个摄影师上来12楼防火层影宣传相，那阵 阿 Will 意外堕楼，跌落四楼平台昏迷。救援人员证实佢当场死亡。同一栋大厦做嘢嘅旧同事知道之后都打个突。 我估系意外堕，因为嗰个位置其实系真系。是真的一个很窄的一个那个 land 的地方，是一个很总之你一失足你就会跌落地的，其实同埋个栏是非常之高的，本身跨过个栏一落地呢本身有少少空位才平衡。 阿 Will 上个月尾曾经铺过这张相，相信就是企出这个博位影的。据知他今次在另一边琴栏出去睇位嗰阵失足跌落楼。 因为佢不嬲都有影开相嘅习惯嘅，因为本身佢都系即系活跃于呢个嘅互联网咁样。后生仔都几有上进心噶，算系一啲比较叻嘅健身教练。 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读工商管理，期间去过北京清华大学做交换生，毕业之后翻嚟做咗年几 marketing， 就毅然转做健身教练。25岁嘅 Will 攞过唔少健美比赛奖。16年仲喺奥林匹克先生亚洲香港赛攞亚军，几日前先喺澳门环球国际邀请赛攞奖牌，估唔到今次为影宣传相出事啊！ 唔系，即系我睇完呢单新闻之后咧，我嗰个即时嘅感觉咧，我觉得系好好笑。咁但系见佢咁有型靓仔之后，我觉得好可惜嘅，真系。最讽刺的一样嘢咧，其实你啲旧楼咧，嗰啲博系起得好高嘅， 冇乜留意。 嗰啲咁系你唔会去嘅地方，咁但系你起得咁高，其实就系防止你企出去啊嘛。正正就系起得咁高，你爬出去嘅时候咧，你扑咧就更加容易添。即系嗰个就系讽刺嘅地方。咁我见到啊，即系有好多人就问喂，租新你会唔会咁样做啊？咁样样，因为佢又即系吓。就健身 佢 咁但係喂但係咁你如果你话接近你30岁人咁样佢未到30好似到 即係 差唔多。25 咋咩 係啊咁同佢差唔多咗。 咁你讲周深周深唔係周深大过佢。 哦係囉係囉。咁25岁后生仔个可塑性係好高㗎，即係你尤其你见到佢喂之前肥肥白白㗎嘛係咪，咁你突然间你练到咁科咁大隻咁有型係咪，你影张咁嘅相其实即係喂你又可喂压到过千 like 喎大佬係咪，咁佢今次即係以过来人嘅身份喂我益你呀你呀咁係咪，即係其他人学下嘢呀係咪，咁样宣传下 咁。所以有时你活跃于喺 social media 有一个反省就係呢我哋不断搵 recognition。你要即係唔好话呃 like 啦，即係你有人 like 下你知道你做緊乜嘢，但即係我当然啦，我呢个年代冇位置明白呢种心情嘅，即係我去食乜都好，我去边度都好，我唔会无端端，虽然好方便啦，而家手机影相跟住自己铺返上去，即係讲下东讲下西咁样，我系唔会做呢嘢，但係我明白呢一代人嘅諗法系， 你知唔知每年都有好多人系自拍呃 like 死嘅， 係咩， 尤其系啦，即系我记得唔知前年又有啦，好好笑，即系喺呢个澳洲咁样，佢唔知要搵张自拍杆，佢喺山顶上面，佢自拍杆点样影相咧？喂，屌你咪引雷电啊！ 佢坚定流噶， 坚嘅大佬，系真系有单咁嘅嘢噶，系即系尤其你自拍杆嗰啲系即系成日有死人噶，其实系 你唔止美国嗰边都唔少啦，甚至系即系自拍吞枪都够胆死噶。 系啊，咪有单咁嘅样，系啊，就年头啫嘛。 嗯， 啊，即系嗰咩自拍杀人事件啫嘛，即系你喺 social media 上面咧，就真系又系觉得即系冇人生意义啊，系嘛，老婆又走，老又剩啊，咁然之后喂做啲嘢，喂引人关注啊，咁样样，即系喂证明自己的存在啊，系会有嘅呢啲嘢系。 咁呢、這个每一个人都有会有，即係问题个程度嗰、那个，即係你有冇其他细艺囉，有其他细艺嘅人就唔会即係太过 indulged 喺呢一样嘢度㗎嘛，沉迷咗呢样嘢度㗎嘛，应该咁讲系咪。 但係我又唔觉得你话健身教练冇细艺啦，即係 话。唔咁佢嗰个系marketing 同埋 promotion 嘅一部分啫，因为佢自己练到咁，咁你咪跟佢即係做私人教练囉。 你知唔知你做教练佢好似佢呢啲咁样可以搵好多㗎。佢係可以搵六位数字一个月嘅，佢如果多嘅话係。 嗯。 尤其係你攞个奖呢啲呢， 係 咪，你喺大即係大细都可以搵好多啦，其实係。即係嗰啲你话physical 又好啊，嗰啲物做嗰都可以搵好多啦。 如果你 freelance 嗰啲以我的经验咪大概700蚊到或者600蚊啦，即係 好金㗎。 一个钟。一个钟。 一日你起碼四個，係嘛？三四個鹹底，雖然係密集少少，就走嚟走去咁樣。 嗯。 咁你就算你打六啊，六百蚊一個鐘啊，六四都24啦，二千四呢日已經十日都24啦。咁你唔會日有，亦都唔會咁密，係咪？咁但係即係我就反而反省嗰個問題就係，即係大家似乎太科技進步之後，即係大家嘅嘢係太容易 access， 同埋係個人都做得到嘅時候，好多時玩呢啲嘢係會玩出火咯。 唔係你見到俄國佬咧，即係每年咧，即係譬如你話有啲人即係俄國佬嚇，即係上 IFC 啊，哇屎企到佢差唔多，哇即係個博位邊咁樣樣影張相咁樣樣，喂你呃到個 like， 喂係數以千計嘅喎、哦， 嗯 係嘛？可能呢個就係佢自己嗰個意義嚟嘅喎，呢、這個係咁你香港人，喂即係其實講真，香港都好鵪鶉嘅啦，即係你相對於做呢啲咁樣嘅冒險性嘅嘢咧，其實已經冇咁多嘅啦。咁但係即係咁總會有啲嘅咁樣樣就 嚇。咁大家好多人都希望自己喺美光燈之下。 系啊， 咁呢个就系成个问题，点解 social media 会咁发达嘅一样嘢咯？ 你社会本身空虚啊嘛， 嗯， 即系太寂寞嗰头嘛， 嗯， 系嘛，冇嘢即系世艺啊嘛，系嘛，尤其是香港添，即系你唔影下食嗰啲，有时谂下点样转头，唔影下食同啲 friend 嘻哈哈嘅，咁咪有咩意义咧？咁样，但系你有冇发觉互联网一样嘢就系、是、另一个嘅社会现象就系、是、永远都系铺最好啲嘢出嚟， 咁梗系啦。 最開心嘅嘢出嚟、 啊，我最 我好少見，即係大家落寞嘅嘢喎。除咗前嗰兩日，係、啊、大家啲 friend 不停喺度 po 呢啲嘢，我都本來我都想寫，後屘我都唉唔好搞啦。即係你繼續 reinforce 呢一種嘅情緒，我都諗唔到個立足點喺邊度。 嗯， 即係大家翻去瞓覺啊，定係還是繼續即係堅持咧咁樣？好啦，你講繼續堅持嘅時候，你有啲咩 step 先？你有咩路线图时间表先？即系我都噏唔到啊！咁你又无谓啦， 嗯， 有少少无病呻吟，系嘛？ 但系你喺而家呢种氛围嗰度，叫大家走去重新出发又，又系提唔起啲，又系提唔起劲嘅，咁你都冇办法嘅呢、這个又。 唔系你喺网上面寻找认同感咧，就真系唔系话即系小人物大人物都会有嘅。咁啊，即系最近其实我哋见到吓、啊，喂 Donald Trump 好出名啦，系咪成日玩 Twitter 又剩啊咁样样？喂，甚至乎其实有时我都觉得佢系又系咁样嘅。佢系专登为咗刷一啲咁样嘅叫做系话认同啊，要人哋哇啊咁样样。佢系历届总统嚟讲咧，佢系佢最出格嗰一个嚟嘅。咁啊，最近尤其系即系呢一个佢自己喂，即系呢啲又系你冇喂政治正确嘅嘢咧，即系整总统要表态咧，其实一啲都唔难嘅。 喂，同埋历任嘅美国总统 啊， 都系作为难听啲讲就叫正义嘅化身。 系 我哋讲一啲政治正确。激动人心嘅嘢系讲一啲普世价值翻出嚟嘅，由呢个列根年代、大小布殊，甚至乎即系斯德麻麻底嘅克林顿都好 啊， 喺呢个问呢啲咁嘅问题上边咧，系好少有闪失嘅。 即系尤其系而家最讲紧最近嘅，即系呢个美国南部一个城市咁样爆发一啲叫做系 Virginia 系啦，即系种族冲突啦咁样，我哋有 大学城嚟嘅嗰度 去咗先。 It's a crazy. 唔妥特朗普偏袒极右，相继领袖嗌分手。 What about the alt left？ 讲完真心话，自居成功商人，同商界关系密切嘅特朗普，已经触发党友、军方同商界三线角逐啊！自从维珍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嘅极右集会之后，侵侵连日三度回应，都被批评反应太慢，同未够强硬，令人不满佢偏帮极右阵营，纵容种族主义。搞到一上任就成立嘅呢两个商界顾问组织，连日嚟已经有七个成员跳船抗议。传媒大包死要面嘅侵侵收到峰会被飞之后，星期三抢先喺 Twitter 对外公布分讯，仲美其名话为免商界受舆论压力，先解散两个组织。不过无论佢飞人定人飞佢，金铺都竟然大镬啊！有学者话，美国从未试过有商界领袖放弃顾问衔头同参与政策会议嘅机会，同总统角逐。 除了反映他们引咎侵侵，在移民问题、奥巴马医保和巴黎协定上频频撞板陀衰家，亦显示商界已经不信他有能力推行有利商业的政策。有评论更加认为挑选潮只是刚刚开始的，估计犹太裔星期二已经话侵侵的回应令人难过和恶心的他。同母欣等经济和财政部门的官员嚟紧都会辞职，势必令本身已经失去商界支持的特朗普在经济施政上更困难。连一向避免介入政治争拗的美国军方都有多个领袖看不过眼，罕有地同总统唱反调。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说，美国不容许种族主义和偏执的存在。共和党前总统布殊父子星期三都罕有发联合声明，说美国应该永远拒绝种族偏执、反犹太主义和所有形式的仇恨，周围被人割席孤立，侵侵今次真是。 嗱，好啦，即系成件事情嘅发展咧，就系、是、令到我哋今日咧最 update 嘅情况咧，就系、是、见到啊，全美即系呢个全美各地嘅爆发呢个拆除南方邦联嗰啲雕像潮啊，即系尤其系呢一个叫李将军啊 ，Robert E. Lee 啦，系咪？咁其实佢系一个叫做系。即系南方咁样，即系种族主义，即系尤其系白人至上嘅一个标志啦，系咪？ 即系林肯个年代啊，南北战争啊， 林肯个对家 系啦。咁其实你见到即系当中侵咧，就即系佢有时做嘢咧，就系好贪痛快， 唔止啊。我嗰日睇咧，佢唔单止系即系玩 Twitter 啊，玩呢啲嘅 social media 啊，玩到即系上一头嗰种咁简单。 佢今次唔系 social media 喎，佢系对住啲记者讲喎， 亦都对埋记者讲添啦，系咪啊？其实佢个底蕴系在边度咧？我嗰日留意嗰个车撞埋去嗰、那个律师嗰度咧，那个女律师我唔记得叫咩名啦，那个女仔咧喺 Virginia 嗰个抗议里边咧，其实当阵时嗰啲有啲种族主义者嗰啲所谓嘅三 K 党嗰啲友或者白人嘅为主嗰班人咧，佢有个访问， 嗯， 个访问就话 Donald Trump， 你知唔知你啲票喺边度嚟噶？屌， 嗯， 系嚟自我哋噶。即其实佢喺呢一个嘅政治上面呢，佢真係完全依赖緊，尤其是佢赢嘅关键啦、关键嘅少数嘅时候呢，係靠呢班白人嘅种族主义者。即难听啲讲，就係呢班白人种族主义者喺全球化嘅经济环境里面呢，因为佢由于佢嘅文化同埋学历嘅水平係比较低。That's why 佢係成为 loser。即係成个现阶段嘅失败者。唔系话长远嚟讲系咁，而系因为佢嚟佢做嗰啲行业，基本上都已经系 cut 咗噶啦，咁佢真系搵唔到食噶，咁变咗佢又有自己嗰种白人嗰种种族嘅优越嘅情况之下咧，就点解你包仔仲搵得多过我嗰种咧？即系嗰种妒忌嘅心理同埋心理上面唔平衡嘅心理咧，导致到佢系会咁样反抗噶嘛？而呢班友全部当日系撑阿 Donald Trump 嘅，我事后谂翻啦，唔系呢班人佢上唔到台。所以佢要讲呢番说话，咁咪讲紧你班呢个极左咯，即系话左交大爱咯，系咪？ 咁就系其实你见到佢讲呢啲嘢，我觉得嗱，佢有时成日咁讲噶嘛，即系你贪痛快啫，系咪？但系佢同时间亦都咁讲嘢，话喂，我做啲嘢希望人哋估唔到我嘅，系咪？即系有一种神秘感啊，系咪？即系好劲， 出其不意， 出其不意啊！你见到外交政策 就咁样， 系啦。咁但系你讲呢啲嘢，其实嗰个作用喺边啊？其实 系唔系你作为一个即系栋笃笑或者系一个明星 啊？ 咁你玩呢啲咁样嘅出其不意，或者系即系语不惊人死不休，咁当然系 draw 到 attention 啦、 啊。 即系够达咁啫嘛，佢都好多金句噶。系咪？咁但系呢啲样嘢，当你成为一个真嘅国家元首或者系领袖嘅时候，你必不可以唔拣政治正确嘅喎，或者系话一啲普世嘅价值出嚟同民众分享嘅喎。即使你个人内心系几贱都好，喂，你系国家领袖，你系全世界睇紧你讲嘅嘢嘅内容，作为一个参照，作为一个 role model 啦。系咪示范嚟噶嘛？喂，你点可以讲埋啲咁嘅？唯一嘅解释就系因为佢赢嘅时候系靠呢班友仔咯， 嗯， 呢班白人主义者咯， 系嘛，白人种族主义者咯， 因为当日佢 sell 保护主义啊嘛，同埋你头先讲紧嗰样嘢就系话，喂，即系美国总统啊 Donald Trump 好中意出其不意，但系佢有冇谂住参照翻之前佢哋上几任嘅总统，好，其实佢哋做好多嘢都系出其不意，但系喺政策上面。政策推行上面嘅策略先至出其不意啫嘛，点样走去联搞呢个跨党派嘅合作喺度諗緊点样，例如 Obamacare 佢当时点样通过都系好出其不意喎，点解唔喺呢度出其不意，而系喺自己把口出其不意呢，其实反而系反映到佢自己本身喺政策推行方面完全处于弱势，佢先迫于无奈咁样做。 唔系呢件事就反映咗佢一个人咧系唯策略事观啊，即系佢个人系冇乜价值观嘅，佢人系 冇错啊，因为佢就系计紧头先我讲一条数啫嘛。嗱，如果佢谴责，即系好似正如坊间嘅舆论或者系主流传媒咁，要求佢谴责呢班即系右翼嘅白人民族主义者嘅话，佢连嗰班嘅。选民啊都得失埋啊，佢计紧呢条数啊条友，因为佢明知你班左交一定唔会再撑佢㗎啦，係咪，我连呢班友我都得失埋，咁所以佢咪一路以嚟佢发表嘅声明都系唔讲呢样嘢囉，甚至乎后期就话呢条左边你有右边你有，又都有好人亦都有坏人，咁即係各打五十啊。 唔系啊，呢件事情呢，即係如果你系嗱，呢个系触及到保世价值啊，其实系你讲呢一个佢自己你即系讲嗰个咩嘛，叫做系言论自由或者叫集会权利嘛，系咪，但系你嗰个其次系乜嘢先，你系讲白人社会，你系白人至上，你要夺回政权，我要帮呢个白人抢返我哋嗰个优越嗰个地位返嚟。喂，呢样嘢就触及到美国嘅核心价值㗎嘛。咁即使你话去到你话有啲左派咁样就走去挑机啦。喂，呢一个喂，因为讲真喎，如果你自己嘅集会你举系其次，你系损害美国人核心价值。 是 你系讲到系喂，你系有你冇我嘅。系即系 mutually exclusive 嘅。即系喂，我哋所讲我哋现代所讲嘅自由主义同埋即系呢个个人主义都点样讲都好。喂，所谓个人自由系基于唔损害别人嘅利益或者别人嘅自由先至系可以，呢个系底线嚟㗎嘛。咁但係你讲白人至上喎，咁你即係你自己国内其他人有色人种于何地呢， 同埋喂，老实讲，你美国嘅成功嘅地方就係因为你系一个多民族嘅大熔炉。你系能够由即係奥巴马经常讲嘅，我哋睇一个人唔应该系睇佢嘅肤色㗎嘛。佢呢句喺个 Twitter 里面佢同阿 Donald Trump 斗你啊都呃咗好多 like 㗎大佬。喂，以前嘅过去嘅总统是少发表意见的就政见。 嗯。 即是他已经是去到好撚离谱的阶段呢先至大小布殊奥巴马那些全部扑晒出来的。喂，就算你尼克逊啊未死啊他都扑出来啦，大佬列根未死都扑出来，屌鸠你啦，是不是痴线的，这个是美国成个立国的精神来的。人人生而平等，这句说话是抄美国，即是那时候是不是 Jefferson 写的即系宪法噶，独立宣言嘅大哥。 唔系，而你自己本身系建基于美国一种咁嘅制度同埋价值而上位，系嘛发达，而你去反呢样嘢系反骨啊嘛，系嘛，你系反美国骨啊嘛，呢个就喂，所以其实你俾人屌，喂或者啲商界领袖去商界咁样去离你而去，喂呢个唔正直，喂其实就算我系用最基本啊，即系嗰个叫做系你用商人啊，即系最市侩嗰个利益去计算，我都会离你而去啦。因为喂我自己嗰间公司有商会有工会，喂我亦都有我自己生意伙伴同埋我顾客噶嘛，系咪啊？ 喂大佬，一间公司里边总有黑黑白白㗎啦，大佬喺美国系嘛， 客都有嘅， 系啊，系嘛，总有黑黑白白。你见啲客仔唔系黑黑白白啊，大哥？ 喂，你同埋你今时今日啊，即系你就系讲你话美国嗰啲即系消费者，佢都会睇。喂，即系如果你有时你一间公司，即系譬如你话Donald Trump 个女啊，即系佢买鞋啊，系嘛，即系喂嗰阵时都俾人杯葛啦，系咪？因为佢自己政治嗰个立场啊，又剩啊，尤其喺大陆啊，即系你又剥削劳工，系嘛，都会俾人屌啦，系咪啊？ 搵啲童工嚟帮你做鞋，大佬，屌！ 咪就系咯，咁啊，有啲 唔系佢自己啊，呢样嘢佢咪就系俾人笑咗好耐咯。佢就话，即系我哋要重振美国嘅工业嘛，我哋要俾翻啲工作机会我哋啲工人。咪屌你自己个女，嗰啲全部外判晒去老共， 包括你自己嗰阵时候，我去华盛顿嘅时候，佢啲卖纪念品嗰啲，屌一揭，全部都系 Made in China 嘅，屌你真系！你讲咩啊？一系就 Made in Mexico， 我嗰次咪喺度揭咯，喺度仲喺度讲笑，诶 Made in China， Made in Mexico， 屌！佢全部自己自打嘴巴。咁当然你打呢啲咁嘅嘴炮，对一啲唉好难听讲，真系文化水平比较低，听一两句激情说话嘅人。咁咪有咗囉，係呃到选票囉，係咪？正如即係嗰陣时候黄杨大黄毓民一撚样咋嘛，屌你佢啲嘢边有 logic 嘅啫，边合乎普世价值嘅，陈文讲嗰啲嘢 你经唔起时间嘅考验囉。 咁但问题农村包围城市嘅选举策略最有效㗎嘛，咁所以佢咪一直係咁再计囉。既然佢冇辦法循正途去到攞到个支持度嘅话，咁我不如就係咁讲呢啲咁样嘅嘢，然后 怪卵 係啦，希望嗰四年就係、是、最少呢一班人记得佢，到时到后就再投佢或者踢佢呢条拉嘅人一票。 所以呢我咪话比较过，即係唔知佢施成陈云呢，定係陈云施成佢。 唔係喎，佢话陈云有睇佢嘢喎。因为陈文有睇佢 Facebook 嗰啲嘢喎，有同佢倾电话喎，好笑喎，真系。 陈文讲啫系嘛？陈文讲唔系讲香港嘛？吓死啊，大哥真系。喂，即系如果即系四年之后，真系总统选举嗱，当然有人而家估紧佢就落台，但系嗰啲全部都系有咗即系先验嘅立场嘅情况之下嘅人讲嘅啫，话佢已经即系挨唔到咁耐啦，个个喺度跳船啦，个个都即系离你而去啦。好啦。我当唔得啦，咁四年之后就考验美国人嘅时候，即系美国人，你作为一个世界嘅强国，系嘛，即系领先，无论喺军事、政治、经济，甚至乎文化嘅层面，系领先全世界，甚至乎系领导全世界嘅地方。今次可唔可以拨乱反正咧？咁你就睇到嗰班究竟佢所谓系要帮嗰扎白人种族主义者喺全球化里边嘅失败者，究竟系成唔成功？因为呢班人系唔少㗎喎、哦。你唔可以攞咩纽约啊、加州啊嗰啲咁嘅地方呢，你嗰啲 friend 啊或者系即系同谱啊嚟做比喻喎、哦。喂，你亲戚啊啲咁嚟做比喻喎、哦。喂，嗰啲地方嘅人已经喺个制度里面系爬咗上位嘅人㗎嘛。所以难听讲就系话嗰啲人先会同你讲道德同埋讲价值㗎嘛。喂，你试下抄下。我嗰陣時好細心留意呢、這個即係希拉里同埋 Donald Trump 嘅選舉啊！你上去 YouTube 啊，睇下佢啲群眾集會啊 ，Donald Trump 啊，喂，真係好似熱狗咁撚樣噶，仆街！佢 fuck 呢個Hillary 嘅 ass 啊，大佬，嗰啲咁嘅嘢講出嚟，跟住喺度打曬交啊，仆街喺個現場裏邊，好粗暴噶。 咁個問題係因為佢， 我嗰陣時先諗，冇理由咁都贏到啩？佢就贏到俾你睇，就證明。呢套嘢真系有市场噶， 即系咁。 你真系上去 YouTube 揾啦，好多段嘅，因为佢有啲现场嘅群众集会， 咁佢仲 讲捻晒粗口， 咁佢仲 好粗鲁，全部自己人又打埋一场交，我唔知嗰啲系入落去定系，因为听唔清楚，佢啲嘢就系影佢打交啫嘛。 咁啊，仲激过 嗌口号就系 fuck 呢个 Hillary 嘅 S。我屌有冇搞错啊，大哥！ 因为嗰啲系中南部依赖矿产嘅嗰啲咁样嘅州份嚟噶嘛？ 喂，你全部见到嗰班系中年人嚟噶，粗粗鲁鲁、大大只只嗰啲嚟嘅，大只过你两个咧，又高过你哋啊！屌嗰啲白人嚟噶， 揸货柜车嗰啲咧， 系啊，似系揸货柜车嗰啲嚟嘅，屌真系，即系就算史泰龙都唔够佢抽嗰只啊！即系如果快啲癫上嚟嗰阵时候。 但嗰班人面對嘅，即係面對因為嗰啲郊區嘅衰落，佢哋嗰個生活問題係非常之嚴峻。但係你 Donald Trump 到而家有冇諗過點樣重振呢咁地方？佢係冇辦法噶嘛。 唔係咁，但係其實咧， 咁但係佢起碼喺嘴炮上邊安撫住呢班人嘛？呢幾年裏邊，係咪？ 咁但係其實你見到嗰啲。即係你 Donald Trump 啲支持者呢係好令人哋擔憂嘅，因為嗰啲嗱你所謂白人至上乜乜物物啦，但係我最近見到 FT 啦，即係呢個金融時報啦，就引述一位清華嘅學者嘅，咁清華嘅即係清華大學啦，係咪一個大陸學者咁樣去點樣去評論美國呢，咁即係呢個大家可以做個 discount 啦，咁但係佢自己就話即係呢個咩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员叫仇卫生写嘅，就系话佢话有研究显示咧，即系原来咧，即系其实喺嗰啲叫做系90%都系白人嘅社区嗰度咧，喂嗰啲即系佢哋会 即係佢哋暴露於嗰種叫做係仇殺啊、吸毒啊，同埋一啲即係嗰啲咁樣嘅 security 嘅問題嗰、那個情況係更加嚴重。即係同嗰啲咧，即係你話種族融和嗰啲城市社區咧，其實佢哋嗰個叫做係安全問題冇咁大嘅，其實係。即係你見到即係你白人，即係如果佢即係喂完全係自己有啊，即係白人至上，即係或者有種族主義啲，喂其實佢哋嗰種即係心態係比較不穩定嘅喎，即係同埋就係係好容易歸咎於佢哋自己失敗於係喺嗰啲其他族裔身上咯。 或者新移民咯， 系啊， 系咪？点解你喺度系咁吸纳啲新移民？咁但系个社会就系咁噶嘛？喺一个竞争激烈嘅资本主义社会里边，正如你嗰阵时候最反得台最紧要嘅嗰、那个移民政即系呢个入境政策嗰个问题上边，其实系嗰啲高科技公司嘛。咁大哥，我冇理由明知阿龙你唔识嘅，我都请你嘅，我冇得请你噶嘛，大佬。 倒米嘅啫， 我只能够揾一个即系喺印度。印度嗰啲computer 嗰啲好勁㗎嘛 ,IT 嗰啲好勁，咪搵佢返嚟幫我做研究囉。係咪你又想移民過嚟美國囉。喂咁你嘅社喺佢嘅角度啊，我唔係話呢樣嘢啱。佢喺個財富分配嗰度係做得唔啱嘅。因為呢財富係累積咗喺呢一個時代裏面即係選中嘅班人咋嘛。 嗯。 真係呢個時代需要呢班人嘛，以前可能佢喺某個時代佢都唔掂㗎。係咪佢有呢個腦筋，佢有呢個 IQ。佢有呢、這個學識嘅時候 ，Microsoft 咪揾佢嚟搞咯。咁佢印度人又點咧？係嘛？佢又有色人種咁點咧？咁佢搞得掂咪得㗎啦？喂，資本主義嘅邏輯就係咁，會有市場，即係有人撐你。咁嗰啲貨品就賣得出，咁我就可以經濟增長。咁當然啦，我唔信佢滴漏翻落去嗰啲基層度啦。但係如果你做翻多少少，所謂再財富再分配嗰樣，咁你咪可以補足咗嗰個問題喺邊度？ 嗯。 咁但係冇計呀，你而家走到去呢個階段，大家都係崇優，大家都係揾精英，大家都係要市場至上嘅時候，咁就自然會產生你嗰所謂個問題㗎喇喎。喂，白人嗰種所謂嘅優越感喺所有有色人種裏面嘅面前係冇晒地位喎。 喂，同埋最重要一樣嘢，你頭先講緊嘛，崇優揾精英嘛。你今次暴力事件發生嘅地方，呢、這個 Charles V 本身係咩地方呢？就係、是、個大學城嚟㗎喎。係講緊大學城都嗰度進行緊呢一個種即係種族主義集會喎。 所以而家所謂嘅民主嘅危機係在邊度？尤其是英美嘅裏面，你從 Donald Trump 能夠當選同埋脫歐裏面應該睇到全球特別係基層嘅民眾係反緊精英， 嗯， 你反緊精英嘅，從佢兩個結果啊，即係嗰個係完全唔係一個理性嘅計算同埋分析嚟噶，呢個一個情緒嘅發泄嚟嘅啫。包括你選 Donald Trump， 包括你選擇脱歐，而呢個就係所謂全球化裏邊衍生個問題，而係呢個左膠已經講 Q 好 Q 耐嘅啦，就已經。 嗯，不過咧，我估呢一個即係 Donald Trump 都好大鑊噶啦。咁你唔係淨 我希望你估中啦。 唔係佢唔係淨係 命不久矣啦。 佢唔係話淨係嗰個商界嗰個問題，甚至乎你自己白宮內部啦，即係佢自己嗰個內閣啊，佢都醖釀咗一種抵制潮。即係就最近嗰個咩啫嘛，即係叫做係白宮嗰、那個即係幕僚，喂嗰、那個通訊聯絡主管啊，嗰、那個叫做咩嗰、個卡拉穆奇，斯卡拉穆奇咧，佢就咪都話嘛，佢話喂，即係而家喺內閣入面咧，就有好多人都係好 Q 唔妥呢、這個 Donald Trump 嘅，咪嗰啲係佢揀嘅，其實係，即係你淨係講乜嘢啫嘛，你唔好講乜嘢啦，你淨係講嗰個北韓問題啫嘛。喂，你北韓問題，喂你上個禮拜你先至話，哇，即係已經係lock and load 啦，係咪？即係已經準備好曬，即 係有如戰再遠， 係啦，如戰再遠啦。喂，咁但係你自己嗰個叫 Steve Bannon， 佢今日走出嚟講咯，係嘛？喂，我哋美國係冇一個叫做係軍事上面嘅 solution 嘅，即係針對呢個北韓，即係你見到就係話，喂，你喺北韓咁大嘅問題，你去到攤牌時刻啦。系嘛？ 你都喺度玩嘴炮， 你都系玩嘴炮噶，系嘛？即系呢个系令到人哋担心嘅，其实系 都唔知系坚定留嘅，大佬。 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哋好希望见到一个情景就系、是，喂，啲人点样去对呢、這、一个，即系会，即系个美国嗰个制度系有效啦，系咪？喂，大家你都要谂下，即系如果你系好 非常之离经半道嘅话，喂，你今日你系掌权啫，你一落台你系俾人鄙视得好紧要嘅，即系你过街老鼠嚟嘅，你边度？你想唔想做一个喂美国史上唯一一个咁样嘅总统咯？即系落咗台就即刻变做过街老鼠，即系好似陈水扁咁嘅总统咧？即系你都唔想。 所以呢一个民主嘅退潮咧，走向民粹咧，呢样嘢系要告诫。 吓、 就当然我哋嘅主观期望啦，可能即系都代替咗我哋客观分析噶啦，就觉得即系佢都挨唔到四年，甚至乎或者四年之后都会俾人踢翻落台。咁就嗱呢、這个就要考验啦，考验下即系究竟即系民主党或者共和党内部咧，究竟系即系呢一个崇尚即系精英主义啦，唔好听啲讲就系叫做或者系崇优嘅一个嘅主流社会。擁有普世價值嘅一個國家，究竟能唔能夠頂得住呢、這、一個即係、就是、逆反嘅浪潮？ 咪大個問題係在於佢哋精英主義嘅背後係講緊佢哋都要肩負起精英嘅責任啊嘛，所以先至會有即係佢哋對民主嘅堅持啊嘛。但係你見到喂佢哋。即使對香港嘅態度，喂都係牙牙烏嗰陣時，其實佢捧住 Donald Trump 某程度上係個 buffer 嚟嘅，俾佢哋自己有一個回旋嘅餘地，就係話喂呢條友亂噏嘅啫，就我嘅價值觀咧就唔係咁樣嘅、但係咧我亦都任由呢條友亂噏，就方便我咧暫時唔理住。 仲有俾個照妖鏡你啊！我哋嘅領人同人都係咁撚渣嘅，都係咁撚離譜嘅。 最希望就係 Donald Trump 其實係一個美國歷史一個教訓啦，係咪？即係你唔好話。即系就算你见到佢狼狈落台都好，喂，即系你嗰班所谓华盛顿精英都唔好话，即系太过即系 自以为是咯， 自以为 共犯嚟噶， 系咪？ 成个结构， 大佬，即系呢个系历史嘅教训嚟噶嘛？点解会右翼会即系而家会反扑啫？哇！甚至乎大街大巷走出街，喂，即系你做喂新纳粹主义以前都系过街老鼠嚟噶，你点会自己走上去游行噶？呢个好恐怖的一件事嚟嘅， 咁你而家拆佢个即系铜像嘛？ 你想 K 档？喂，你系 但 系 你 即系需要屌走佢嘅， 本身都系个美国英雄。第二样嘢，佢嗰种反，即系点解今次咁大件事就系、是，喂，你系喺大学城里边就进行呢、這、一个种族主义集会，但 suppose 呢一个系一个反精英，系反到去种即系心脏地带啊，嗰下先至恐怖啊！而你 Donald Trump 系唔讲任何嘢，几乎系。 而家仲大镬啊！联邦政府咧就批埋佢去呢个三藩市啊，三藩市市长投诉 系啊系啊，屌佢啦，咪、就是三藩市啊！ 喂，你仲批准佢呢啲咁嘅集会，大佬咁危险？喂，咁嗰啲左交咁嚟唔嚟咪围你啊？屌一围你嘅时候，哇！你又攞架车嚟撞啊！ 因为一反集会嘅话就暴力事件噶啦嘛。其实美国系越嚟越多呢啲咁嘅嘢讲紧。 咪同我哋一样咯，不过美国系自然发生，我啲系有背后嘅政权安排。系咪一个分别就喺呢度啦？ 唉，好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啊，好，咁啊， 下个礼拜 再翻嚟，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